而明年的七一就将会发动占中，所以今年将会是最后的一年可以进行这个七一的游行。那话明最后了，就算当是一个体验都好，都恳请你和你的朋友来参与这个游行，去表达你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啊。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北上频道烟花消逝十五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 世界之大，名人众多，你又认识几多个他们的故事呢？今日就由我带领他们到佐敦华坊，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 没有困难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好，这个就是我佐敦华坊的第三辑。咁今日我邀请嘅朋友呢，即係坦白讲过，我上次第一集我就访问咗一个中国第一人啦，我都冇乜压力。但係今日呢一位朋友呢，我真係有啲咁多压力。我认识佢嘅时间其实都唔短，咁亦都系同月同日生嘅添。不过唔知点解会有压力呢，就是、因为一阵间大家就明白我点解话个压力嘅。咁今日除咗我访问呢个嘉宾之外呢，我又请到个特别嘉宾，我逐个介绍。咁首先多谢同埋欢迎我哋阿 Leo Leo 先啦。 Hello， 大家好。 嗱 ，Leo Leo， 我话俾你听，其实咧，你喺我未出呢个节目之前咧，已经隐藏咗喺度好耐啦。因为我已经喺Wicker 先有好多啲朋友仔啊主持咧，就已经知道我系认识你嘅。因为点解咧？喺我哋呢度嘅录音呢、這个 studio 嘅楼下咧，我撞过你都不下一两次。 系都撞。 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啲主持咧，我哋做完之后就落去咁啊撞到你，咁佢就啊，哇，你识 Leo Leo 噶？哇，佢着衫好型噶，佢挑剔人哋着衫嗰啲好辣噶。咁我系啊。我認識咗好耐，因為一啲係啦唔同嘅場合之下，我認識佢嘅朋友啊咁。哇！你嗌佢嚟做訪問啦，我一定會嘅咁啦。咁終於嚟到今日， 係啊，你約咗好多個月噶啦喎。 係啊，約咗好耐喎。其實我哋約咗好耐，咁主要因為之前我哋有啲唔同嘅構思啦，咁啊亦都因為你又忙啦。唉，你咁多煩，你知道你都唔容易約到啊。咁誒講翻先，點解我會有壓力咧？咁啊，你今日見我一身做完咧，對住你咧。咁我應該係要悉心打扮下，因為唔係我一坐低就已經俾你即係批評到遍體鱗傷，咁就唔係咁好。 我見親我都話有壓力。 係咯，我真係見到你有壓力。好啊，咁除咗我兩個開麥之外，我就要介紹另外一個啦。咁其實呢個咧就，如果啱啱聽完我節目之後咧，就聽到呢把聲就好熟悉嘅。你係嘉賓啦，佢係特別嘉賓嚟嘅，因為係之前咧我哋係冇諗住咁快咧又會聽到佢把聲。咁但係因為有一啲原因，咁一陣間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我就慢慢我陳述出嚟啦。咁啊開咗麥先啦。 Hello， 大家。大家好，我是家宝啊。 点解又会是家宝？ 我转翻个通啊嘛，叫 唔系你都系算啦，你个躲得。 大家好，我叫桂眼宝。 系咯，咁咪容易俾人哋记得你系边个咯？咁因为点解咧？家宝今日上嚟咧，就系即系用一个嘉宾嘅身份啦，同埋即系喺我嘅构思嘅访问节目里边咧，我觉得有个女仔咧，咁就会多啲嘢讲，同埋咧将个集中力咧，将个视线啊转移咗落去到咧。 我集中力都喺你。 冇啦。我真係着衫呢下嘢啲壓力真 係視線嘅喎， 即係諗住轉移咗落去度啊。通常咧評審喺女仔嗰度先噶嘛，咁我哋呢啲咧就可以退後一步啦，咁樣咁啊揾多個嚟幫我 share 下都好啊。 咁我已經係冇得評審啦，因為已經衰曬。 唔係嘅，嗱，今日咧我話俾你聽，你嚟到咧，你乜嘢問題都唔係問題 嗯， 因為有名師喺度，不如咁啦，我清清楚楚交代一次啊，張學潤先生啦，即係個個僆僆，坦白講，香港咧，如果講僆僆咧，應該都冇乜邊個咧。唔知道你係邊位㗎喇、 嗯、 你喺呢個圈裏面個時間長到咁樣呢都幾難唔知，連我今日訪問我同我媽咪講，我話我同媽咪講，我今晚黑、做一個好夜嘅訪問，喂咁夜做訪問同邊個訪問，我話我同阿 Leo 嘩阿 Leo 嘩嘩好可愛㗎喎，一輪嘴唔停咁樣講，咁爭佢未問我叫你簽名㗎啫，即係咁樣，咁所以我相信香港，我諗即係typical 嘅香港人都冇乜邊位唔認識你㗎啦，咁但係認識還認識喎，你知啦，師奶觀眾係一個最直接嘅 fans 嚟㗎嘛，啊佢又做衫啦，咁佢問我，咁究竟而家佢做咩，我、哦、做好多嘢囉，我只係用好多嘢去形容你老哥，咁究竟裏面其實經歷有幾多嘢呢，咁第一節嘅節目我就覺得簡單啲啦，我哋就由從小開始去講，因為實在你嗰個 file 呢，如果人哋嗰啲講警察局嗰啲呢，那個 file 呢就成個電話幾成尺口啊大佬，咁有排講啊，咁不如我哋就爭取時間， 好啊， 盡快去講一講先。嗱、我諗有一樣嘢呢大部分嘅朋友都會知道嘅，咁因為你爸爸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又係偶像喎、哦、香港個足球偶像 啦， 足球名將啊，真係即係以我嘅認知性，因為你都知啊，我係足球嗰班㗎嘛，咁所以冇可能唔識你伯爺 ，ending 我亦都真係有幸啊，有幸真係有幸， 係 同你伯爺都飲過茶食過飯。 咁、 原因咧就是、因為我師傅啦，因為我師傅同你伯爺之前喺一啲球隊裏面係有合作過添啦，咁所以我又有咁嘅機會拉下三尾咁啊見過下啦。咁啊當然佢真係踢波嘅時間咧，我好細個都有睇過啦。我 有啊，七十年代，爹哋係 我話俾你聽，七十年代你爸爸最後踢愉園嘅階段，其實我好細個。但系咧，我喺球場嘅年齡咧，好得人驚。我三歲入政府大球場， 係 因為我 你點都唔夠我早噶啦，入球場就 咁咬住你咬住支奶，你就入球場啦。咁但係即係相對地，即係話我哋好細個嗰陣時係好好後期啦，即、係你爸爸嗰陣時已經係好後期嘅踢愉園嗰陣時啦。 係 啊，應該我冇記錯就踢愉園嗰陣時啦。咁啊，由呢個開始講啦。好，你話就係話你細細個入球場啦。咁點解會走咗嚟？呢、這個圈子裏面有咁特別，其實好多人都想問，我相信呢個問題，我代好多人問，點樣會做咗呢行咧？即嗱，入呢一個行業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問題，點入行㗎？即係咁樣咯。 娛樂圈其實好難入行，咁啊，尤其是我哋一入行就係做形象設計，其實 係咯。 因為我由細到大冇乜體育細胞嘅嚇，我好憎足球呢樣嘢嘅，我仍然睇都冇興趣睇嘅、我由細係被逼去球場嘅啫。 啊，咁都知嘅，應該 係。我去到就係中意嗰啲叔叔攞住個桶買嘢食啊，雪糕啊嗰啲，我就最開心㗎啦。 係。 所以我唔冇乜體育細胞嘅，咁我爹哋又冇乜話要逼我哋要去學踢波或者做運動嗰啲嘢冇咯，咁咯，咁變咗我自己由細到大都鍾意著衫扮靚嘅，唔知點解好奇怪，咁、我就對呢方面好有興趣，咁又鍾意畫公仔，成日畫衫啊嗰啲咁嘅嘢，變咗係由細就有呢方面嘅興趣，同埋我又鍾意睇書啊、聽音樂啊，完全對所有活動運動嘅嘢係冇興趣咯、 即係文化嗰方面有興趣多啲， 係啊，我比較藝術性多啲嘅、 因為其實再講深少少啦，即係除咗你爸爸之外，咁啊仲有你阿叔啦，我都見過你阿叔踢波啊，張子偉，係啊，佢其實未翻多倫多之前都， 最近都有成日翻嚟，係啊， 即係呢段時間就好少見到佢，以前佢都有精工嗰個年代啦，精工嗰個年代，係啦，精工嘅年代， 老㗎啦咩你？ 我求靈心啊嘛，我雖然唔係好老，但我求靈心啊嘛，冇啊，我嗰啲年齡都俾人踢爆曬，因為第一集我訪問芭蕾舞嘅中國第一人嘅時候，我已經透露咗，而家喺 Facebook 已經有人話啊，原來佐敦咁樣嘅年紀嘅嗱咁樣，anyway 呢啲唔重要啦，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講緊話，我都啊嗰陣時即係你爸爸同你阿叔，我都見過佢哋踢波，有幸見佢踢波，今日有少少遺憾，我自己遺憾，因為其實如果講到睇足球嗰樣嘢咧，留翻星期五啦，我相信咧有位朋友會滔滔不絕，就我呢個台柱傑斯嚇，咁佢又係好細個又入球場睇波，即係你爸爸同你阿叔嘅波，佢可以又講半個鐘嗰啲嚟，咁所以到時留翻俾佢講，咁我都最緊要係集中翻喺你嗰度，咁你其實過加拿大嘅時間係咪就係同埋？ 我佢移民咯， 一齊移民。 我阿叔早少少，跟住係啦，因為我初初去就讀書就住喺阿叔度嘅多倫多，咁跟住屋企後屘住咗半年，跟住屋企都移民啦，咁就去咗溫哥華咯。咁就去咗溫哥華之後，爸爸媽媽又離婚啦，咁爸爸翻咗嚟，我跟住媽咪喺加拿大啊咁咯。咁、 okay. 我咪一路喺加拿大讀書啦，咁就後屘就同媽咪講話。 入大學呢其實冇乜嘢我想讀喎、啊。我阿媽就話你咁鍾意博嘴你讀律師啦。 都贏㗎喎、啊、如果你而家可能係名嘴大狀都都得㗎喎。 你知我啦又鍾意貪靚扮靚咁我同我媽講我就話我想讀時裝設計咁我阿媽話你鍾意你咪讀。因為我其實屋企幾好嘅我由細到大都好 open, 可以任我做我自己鍾意嘅嘢嘅。就屋企冇乜壓力俾我嘅。咁就我就走咗去讀時裝設計囉。咁我讀完時裝設計畢業嗰年咁其實要做一個畢業嘅時裝表演嘅要做咗一系列嘅衫做一個 collection 出嚟。咁我做咗一堆衫出嚟預備做學校嘅畢業嘅時裝表演。咁嗰時候做緊 part time 喎喺一個個老闆娘係一個墨西哥人喎。咁佢見到啊你做咗啲衫又咁啱啱佢 size 喎全部啲衫係因為好比較細粒嗰個墨西哥女士。佢就話啊呢衫好靚喎不如賣曬俾我啦。哇賣曬俾你呢個十套衫喎。咁心諗我俾錢你賣曬佢咁就探錢啦咁就賣俾曬佢啦。咁冇衫做學校畢業 fashion show 囉。咁攞咗嚿錢跟住就同媽咪講話我想翻香港玩啊咁咁翻咗跟個朋友帶我一齊翻嚟玩咁囉。 喔、哦、即其實你係幾多歲過去啊其實即講緊係。 其實我五歲已經去加拿大㗎啦因為五歲我爹哋溫哥華踢 Vancouver Whitehawks 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跟住中間又返嚟香港讀書跟住講又返去後面讀中學咁囉。咁、跟住就讀咗幾年中學跟住就讀時裝設計囉。咁就返嚟香港玩咁跟住我哥個朋友呢佢個阿哥呢就娶咗一個香港小姐做老婆嘅。咁認識好多圈中人。咁我慢慢就即係嗰時冇乜舊同學冇乜聯絡咁咪慢慢跟住去蒲囉跟住去玩囉。咁又識咗好多圈中人都變咗咁就識咗當時劉娟娟呢名模劉娟娟。 哇呢、這個睇講啦中國。 劉娟娟話啊你做時裝設計㗎啊你不如試下幫我做形象設計啦咁佢帶咗我入行咁囉。 哦原來係咁樣。 就嗰年就做亞姐嘅形象設計囉因為嗰年好多選美嘅我做一做係1989年。 哦嗰年係最多啦。 紅萬綺文啊吳明薇啊嗰年。 係 啦咁嗰年就入咗行做形象設計咁跟住就好多選美㗎嗰年好多。 但我就唔怕賣廣告因為我呢個台都冇咩 exclusive嘅嘢，因為阿家寶一定知啦，因為之前佢連就算係有台佢節目，我哋都幫佢宣傳嘅。我哋呢度係一個好好 open 嘅電台嚟嘅，咁 Vega 先係咁噶啦。我哋成日都講嘅兩個老闆就唔係揾錢嘅，係為人民服務嘅。咁所以就唔介意就補充就係、是，如果頭先你想聽翻或者睇翻阿 Leo 嗰啲入行嗰陣時候嗰啲選美嗰啲咧，咁我推選佢睇一個節目啊，嗰、那個就係亞姐百人。係 啊， 亞姐百人裏邊咧就阿 Leo 咧就有做過一集嘅嘉賓，咁裏邊就好精彩。因為點解精彩咧？因為你講亞姐嘛， 係啊，講翻選美嗰時啲趣事咯。 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因為佢剪可以剪翻，如果 好多片啊， 係啦，你喺第二個台，譬如你而家喺 K 寶，譬如你 K 寶做呢樣嘢咧，一定 睇得翻， 冇咁多嘢睇啊嘛。咁但係亞視睇就多嘢睇，因為全部剪得翻曬，你講一每一句都所有都可以睇啊嘛。所以我覺得佢嗰個節目做得好，再加二又有咁好嘅金牌司儀，更加 OK 啦。咁啊，你個好朋友，咁所以值得推介嘅嗱，我哋呢啲冇所謂，真係 所以就咁咪入咗行咯，咁就做咗好多選美咯，嗰一兩年裏邊。不停係有選美嘅。 哦，即係其實你第一份翻嚟嘅工就 係正式 亞視 嘅咯。真係正式做工係喺亞視嗰陣時，我哋有一個部門叫做 Beauty Pageant Department， 係選美部門，就淨係做選美嘅啫。因為嗰陣時有亞洲小姐啦，咁準決賽、總決賽，跟住就有亞洲太平洋小姐、亞太小姐，跟住嗰年世界小姐又係亞視做嘅。 哦， 係啦，跟住又做美少女，跟住到90年亞洲小姐，咁變咗係不停成兩年冇停做選美咯。 哦，咁。哇咁你真係淨係做選咁劇嗰啲你又唔使嚟 㗎。唔使㗎淨係選美㗎我哋係選美部門嚟㗎啫。乜嘢都唔使做㗎。咁跟住之後又認識咗啲朋友做電影嘅。咁佢哋就話你試下做電影啊。咁我話喔咁我無啦啦又走咗去做電影嘅服裝設計囉。 但你本身自己之前嘅時間你譬如對電影嗰樣嘢。 邊識啫我嗰年就係做選美啫嘛。咁跟住就無啦啦入行做電影囉變咗係完全唔識㗎因為好多人做電影都會做人助手。我一冇我一嚟就自己做呢變咗。好多嘢都去摸囉唔識因為我又唔知道電影嘅運作係點喎咁好彩我又好聰明嘅好快學識嘅我學嘢好快咁跟住就做咗好多電影到而家為止做咗我諗都有成100部電影我諗喎。 嘩講下講下唔係我有睇過即係你都知啦我哋做訪問而家啲人呢個個都係咁㗎啦一定係上網維基又碌一碌碌一堆嘢出嚟因為呢我真係冇辦法可以記得曬㗎即係開咗個電腦維基一搜出嚟後面嗰啲你有做參與過嘅電影呢 好多啊。 嘩碌出嚟幾頁啊大佬。 有啲我自己都唔記得自己做過 係咪 我睇返先知因為我做過要諗囉係因為做得太多咗成100部電影我諗。 你因為我睇咗你啲資料啦，我冇理由同你做訪問。我雖然我同你認識啫，咁但係好多工作上嘅嘢都未必可能一一了解啊嘛。咁我哋都要借啲網上嘅平台 去了解翻啲資料啦。因為你都明白，有時網上面嘅嘢咧 未必準嘅， 未必準嘅。咁啊，梗係問你係最準啦。咁我裏邊睇，哇！你之前做咗好多個好出名嘅歌手㗎。係 啊，因為我做完電影之後， 陳慧琳你又做過， 陳慧琳冇， 陳慧嫻， 陳慧嫻 陳慧嫻你又做過啦。有好多女歌手㗎、 啊。 我睇過你好多女歌手，你係做過。有啲好， 尤其是寶麗金時代最 係啊，寶麗金嗰啲咧，係、啊、我就係啱啱想講寶麗金嗰陣，因為 盛時期啦，啲 我而家就因為我係啦，手機冇電、啊，所以冇辦法睇得翻曬所有你嗰啲歌手。但我之前睇你做咗好多歌手， 其實我做 歌手你又得係 我做第一個歌手係湯寶如啊，其實 哦咁、啊、你同我好朋友係老師啊， 佢係我第一個做嘅歌手啊嘛，係、哦、啊，因為93年啦應該 哦、啊，即係嗰陣時係寶麗金三小花噶啦， 係啦、啊，湯記第二隻碟係啊。哭入麻嚟， 真係慘啊！嗱，我哋兩個喺度講咧， 1993年 嘉賓主持咧係 O 咗，因為唔係嗰個電影 就可以隨便問 嘅。唔係啊，其實你哋講嗰啲咧，大部分都知啊。 啊，係啊，其實佢又係好細個入行噶，佢唔、 啊、 差得過你啊，佢年紀入場，佢八歲入行。 我好大個先入行 啊！我知，但係佢唔係，但係你個 file 厚啊嘛，我諗你 over 20年 啦。我入咗行24年咯，1989年入行啦。嗱，好易計。 係咯，你係咯，你數得到噶嘛？你20年， 24年啦。 sorry， 你24年。佢八歲，咁我又唔想開人哋女仔咩年紀咧？ 唔係，其實係好公開㗎，基本上大部分都知道我係89年出世㗎。 即係我入行嗰年佢出世。 係啊，佢你入行佢就出世啦，真係你諗下，即係佢都八歲入行咁都唔係相差，所以佢哇佢講啲都可以聽到，都還可以。喂，你有問題都可以問下，因為我哋數就如家增數㗎啦，因為實實在在嗰個年代係娛樂圈 全盛年、全盛時期係啊。 咁所以變咗當時嗰啲個都如家增數㗎啦，一定係啦。嗱、啊，歌手你有做過啦。嗰啲 fashion show 嗰啲就真係不在話下啦，我諗數到即係腳趾都借埋俾你都數唔曬啦。咁除咗呢兩樣之外，有冇啲我哋冇咁留意到或者關注到嘅，你又有做嘅覺得有特別啲啦？因為如果唔係咧，我逐樣數咧，你個 file 咁厚咧有排數嘅。反而我 不如你有咩想問我咧？嗱你對我呢個人，你哋想知啲乜嘢咧？ 我諗第一樣嘢我想知啦。嗱，即係靚仔靚女你一定做唔少，因為你入得圈，入得呢個行裏邊嘅 娛樂圈個個都靚仔靚女， 冇理由靚仔靚女㗎啦。咁但係你有冇？即係遇到啲比較棘手啲嘅咧，例如啲係即係嗱，通常靚仔靚女梗係話個身形個 figure 好靚啊，手長腳長啊咁。你有冇試過啲五短嘅咧做？ 唔係咁好多演員，我做電影其實都五短㗎。咁我都同志偉合作過電影啊，我都同黃祖藍合作過電影啊。咁佢哋都唔係 model 身材啦。其實演員好多係好真實一個人啫嘛，唔係一啲模特兒啊嘛。咁變咗歌手都係一啲正常人嚟啫嘛。咁其實電影方面仲難㗎，你要顧演員個外形，又要顧個故事，又要顧個角色， 係咯， 又要顧個時間，要就個導演喜好，呢啲導演好多偏好㗎嘛，有陣時。唔係淨係話你中意演員中意嘅導演可能覺得會唔好嘅喎，有陣時好奇怪。 其實我又想問你， 我最怕就嗰啲導演咧，明明識嘅啦，又要扮識，明明又要有啲 idea， 但佢又噏唔出，表達唔到俾你聽佢想點。咁 咯。喂，但我有個問題啊，即係頭先你講開電影咧，咁靚仔靚女，我諗你做到即係閉埋眼都做得掂啦。喂，咁即係醜角你點搞咧？ 丑角 即一定會有丑角噶嘛？ 其實電影對我嚟講，我覺得最煩嘅， 因為好真實化啊嘛。 唔係啊，你要應酬太多人啊，即係你太多唔同人嘅喜好。你知唔知以前市道好，即係好多錢俾我哋去買衫嘅時候咧，電影嗰啲演員真係見到你唔係名牌唔著噶喎。跟有時拍戲唔一定要著名牌噶嘛，你要出嚟嘅效果好咪得咯。演員真係攞住件衫。咁就抌低望一望招牌唔鍾意就劈低唔著㗎喎，真係有咁衰格嘅演員㗎喎。係、同埋你要嗱，你因為一部電影你要睇劇本，你要了解個故事，要了解個角色，佢有咩進化，有咩轉變，要著咩衫，又要顧其他人嘅色彩，成套戲嘅通嘅顏色，又要顧個導演鍾唔鍾意。有時啲導演真係唔鍾意嗰件衫呢，佢就唔鍾意㗎喎。我試過有套戲要俾關之琳著一套桃紅色嘅衫，咁啊啲其他工作人員都覺得套衫好靚，關之琳自己都覺得好靚，但個導演點都話唔靚，咁跟住喺我哋咁多人游說之下啊，勉強俾我哋著咗拍啦，拍完之後出嚟咧，成套戲咧嗰場戲係剪咗嘅，跟住原來最後個導演係好憎桃紅色嘅，原來我發覺，咁變咗都會有好多人影響咗你個創作，變咗你要應酬好多人，你有陣時未必做到真正你自己好滿意嘅嘢咯，有陣時會要走個演員啊，走個導演啊咁咯。 咁仲有啲譬如你話齋咁，喂醜角嗰啲， 醜角反而唔難做，你好誇張啲衫就得㗎，等於以前九十年代啲戲你要扮大陸妹，永遠都係嗰啲咁嘅絲襪啊，嗰啲裙啊，啲咁嘅嘢啫嘛，啲涼鞋啊，咁其實 丑角反而唔难做、哦。因为丑角有阵时你可能系一啲夸张嘅衫，一啲夸张嘅服饰就 OK 啦。 哦，咁你有冇做嗰啲，譬如咧阿家宝最多嗰啲啦，最熟行嗰啲啦，做啲恐怖片？ 恐怖片我都做过啊。 有啊，其实佢系我师兄嚟嘅，计翻嘅话，其实佢早先过我噶。 就做怪谈主持 啦。系啊， 唔系我讲啲衫啊。 衫我做，我有做好多鬼片啊。系啊，系啊，我第一套做嘅鬼片系《猛鬼旅行团》啊，吴君如系女主角，同周文杰。 啊！你講我又記得有出咁嘅戲， 底套又揾唔到碟嘅，唔知點解揾唔到 啊！帶又應該有， 冇啊都。我其實好習慣買翻我自己做過電影嗰啲VCD 或者 DVD 嘅，但係喺依套戲揾唔到。我 依啲戲應該係以前即係 因為我入行頭嗰幾部戲嚟㗎啦，其實係啊，因為我入行第一套戲係四大家族之龍虎兄弟啊，呂良偉、李治， 太耐啦。 導演同我同年嘅，我記得我就你啊，同我同月同日。 係冇錯，唔係即係其實，所以我就話喂，咁有冇你話如果我問你？喂，有冇啲好即係棘手嗱？所謂嘅棘手就係、是、當然啦，我都頭先講啦。如果娛樂圈嗰啲全部靚仔靚女啊， 都唔 係 咁多棘手嘢㗎。 咁咪有冇做啲譬如我記得你一啲訪問之中啦，我唔記得咗邊一個，即係因為太多啊你。我睇咗好多啊都，但係我就係想問下，譬如你好似又有啲你係出邊啲商業性嗰啲，即係出邊啲商業嘅，可能係一啲CEO 或者有啲型。 哦，有啊，係啊，尤其是近年好多依啲添啊，好多國內有啲阿太太咧會揾我上去幫佢哋做形象咯。係，或者有啲公司會揾我上去幫佢哋啲工作人員去改頭換面咯，咁因為佢哋覺得佢哋需要個外表會好啲咯。咁同埋而家有好多有時有啲阿太咧會 group 埋幾個阿太揾我上去國內同佢哋上一個形象堂咁咯。 哇！ 因為啲阿太要將自己扮靚啲，因為啲老公帶二奶去街唔帶佢哋去。 唔係咁咁當然啦，因為而家都嗱，即係我哋少少講啦，係咪先？咁我哋而家個領導人係咪先？啊，出去外訪嘅時候都嗰啲。今日咧，我又唔怕踢埋出嚟啦。咁我今日推咪嗰個咧，就係即係專程揾到個。你知啦，你有咁有份量嘅嘉賓，我又唔可以揾個冇份量嘅幫你推咪。今日揾咗個又好有份量嘅牛哥。咁咧，牛哥就係我哋又係北上嘅其中一個主持。咁頭先我講開嗰啲，佢又會認同嘅，即係而家我哋啲彭麗媛靚太啊嗰啲，咁佢出到去外國訪啊。 都終於有個好睇啲嘅中國領導人太太出現啦，我覺得唔使 即 係 佢哋都需要爆 裝阿嬸咁啊，因為你代表成個國家出去，梗係要得睇睇先得。 但係佢又俾人踢話 iPhone 啊咁啊，啲儀態上我諗即係可能即係要揾你取下經先。 其實我覺得好多人你淨係外表裝靚、頭髮靚、鞋靚、衫靚冇用㗎，你個人嘅氣質、談吐、儀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㗎。好多人係忽略咗依樣嘢，你得個殼靚唔得㗎嘛，你連內在都要靚先得，有之於內而形之於外啊嘛。 嗯，冇錯。有道理，咁即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譬如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咧，因為可能佢哋上面國內啲靚太咧開始知道咩叫內涵。 係 咪咧？所以就一定要揾你幫。 唔係乜嘢，淨係用錢堆砌咯。係啊，即係金貼貼金，全部要買曬最貴嘅衫冇用㗎。你就如果你咁樣，你成 set 嗰個名牌著嘅，叫個 sales 幫你襯，佢都識襯啦，使鬼請我咩？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所以係啦，同埋我因為我認識你一段比較長啲時間啦，咁有時我哋譬如食飯啦、飯局，有時你講開嗰樣嘢，我都有曾經向你取過經，你就講一句，唉。嗰啲叫氣質係嘛？即係嗰啲氣質唔係你著曬所有即係最貴嘅嘢擺曬衫嗰度咧，你會散發到出嚟。 係啊，唔同 係真係你要有內涵。咁內涵好似你話齋，當時你都有指點下我啫。你一定要有書卷味啦，即係你其實你好多氣質裏面可能你就 有 知識啊，有貴氣。 有時一件衫你平衫都可以似貴衫㗎，你有陣時就著咗貴衫都似平衫嘅喎，著得唔好，所以唔需要一定好介懷個價值嘅。我自己就由平到貴我都會買嘅，我會貴衫平著，平衫貴著，咁先係一個。係 啊，我見 出色嘅， 我都見過 mix and match。 我見過溜溜喺一啲好。平民嘅鋪貼商場咧，喺度捐來捐去，即係 有陣時做嘢要買嘢嘛，你拍戲又要買衫，有陣時做形象要幫人買衫，所以我周圍去嘅，周圍共㗎， 因為 邊都見到我㗎。 我見到你喺蘭桂坊嗰啲出現，勾住件衫行來行去又有，即係我 深水埗又見到我捐到運動， 即係所以其實好認同就係話有時即係著衫，衫著人定人著衫咯。 係咯，所以我覺得唔太介懷依樣。 應該係要睇翻其實嗰個個人嗰個性格，跟住襯翻佢。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著衫其實你要唔好忘記著衫係以人為本，套衫係嚟幫你更靚嚟襯托你嘅啫，而唔係嚟搶你風頭咯。你淨係記得套衫，唔記得咗個人就死得啦。你一定要望出嚟係人衫合一，係整體望啊！依、這個人好靚，係依個人好靚啊嘛，唔係啊佢件衫好靚咁，個人真係唔係好靚啦。係咯，你等於最近好似我覺得一個例子，大家都好易記得，鐘楚紅最近咪成日出翻嚟， 係係， 你咪見鐘楚紅哇好靚。你唔使理佢件衫嘅，你唔會記得佢著咗咩衫嘅，你係覺得佢個人好靚。 係咯，係佢個人嘅風采嘛。 同埋我覺得以前嗰啲，即係我哋講八九十年代嗰啲個所謂嘅靚女咧，即係佢哋第一樣嘢真係好嘢，就係佢哋出翻嚟見得人嘅時候咧，佢哋係保持得非常之好。 佢係仲好有吸引力。我而家睇鐘楚紅，你係賞心悦目噶。咁佢有冇著住衫同埋唔著衫咩衫，我都唔 care 嘅。已經係本身個人已經好有吸引力，套衫根本就唔重要喺佢嗰度。 同埋可能亦都有一樣嘢，歷練識打扮。 是不是是我哋香港而家呢一代冇乜明星啫，係嗰啲新人全部都唔得㗎嘛。 啊，所以呢我點解做節目好呢，我其實真係可以叫阿牛哥幫我半 off 咪呀，你知唔知，即係佢可以領導晒我哋去講喎，即係慳水慳，唔好我又唔好咁慳水慳力，我又再問多你一個問題。嗱我想問呢就係講緊市侩啲嘅，我因為我次次都有市侩，你咪我上次同阿家寶做啦市侩啲嘅。喂其实点计数咧？你嗰行 咩叫点计数？ 即系讲收入啦。 讲收入嗱，我讲我初初入行嗰时就喺亚视做形象设计，就每个月人工咁 啦。出份粮啦，嗰啲就 入行万几蚊人工噶咋，每个月。 哇！嗰阵时万几蚊都好犀利噶咯， 系好犀利噶咯， 八九年啊，大佬， 好犀利噶啦。 系啊。 喂，仲有，即系我话嗰个犀利就系你谂谂， 都系我人生第一份工嚟嘅，其实系。 唔系，你要谂下。当时候你 系 即系我 新人咯， 你真系个零噶嘛，你冇任何 experience， 你一行咗入去里边嗰阵时候已经系咁嘅人工噶喎。吓，咁我相信你嘅人工冇嚟越搵越少嘅。 我咁样月薪啊嘛，你因为系 工啊嘛。 之后做电影，做电影我入行嗰时候，我谂都系嗰阵时都系九一年啦，九零九一咁啦，做第一套电影。我记得第一套电影好似系60,000蚊人工咯，做服装指导。 哇！但你做幾場？ 一部電影， 其實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其實我都想知一部電影你要做幾場。 嗱，你唔好計拍攝先，咁你之前要埋位噶嘛，你要開會啊，做功課，跟住要買衫啊，跟住要試造型，跟住嗰陣時啲戲都拍成20几、30做一套噶嘛，最少。 around 都起碼半年咯。 咁又唔使兩三個月咁咯，你預其實即係係咯，因為嗰陣時啲戲拍20几、30组、30几组噶嘛，起碼都即係會唔遲交話10几组就拍完噶。我記得入行嗰第一部電影係60,000蚊人工咯，做服裝指導。 60,000蚊人工， 系啊， 好癫咯！嗰 个年代， 系咯， 吓咁跟住做歌手形象，就每个歌手唔同价钱啦。新人可能冇咁多钱啦，旧人会多啲钱，咁都有几万蚊个月请住你一个嘅。咁当时可能做紧几个歌手， 唔系咯？我话即系你戏咧，可能因为比较困，我哋叫 困 身啲啦， 系啊。 歌手就因为佢 歌手都困身嘅嗰阵时，好忙嘅啲歌手。嗰时因为好多报纸杂志啊，又试过一日要影3间杂志或者报纸嘅影相，要9套衫咁样，又去佢哋一日会影几间报纸嘅。即系嗰时比而家多杂志同报纸噶、 哦， 你冇发觉咩？好多嘢做，同埋又不停要上电视啊，又去登台啊，好多嘢做，好多衫噶。 系咩？喂，咁但系 做电台 show 啊，咁嗰啲 OB show 啊。我想八卦一下咧，当然啦，电影嘅一个 budget 俾你啦。 系， 我今次呢个电影里边 系啦，我有几多钱俾你买衫？ 系啦， 嗰时起码都有20万买衫嘅每套戏。呢個係好少嘅 budget 嚟㗎啦，對嗰陣時嚟講。 哦， 因為嗰啲年代電影係比較收得㗎嘛，套套都過千萬㗎嘛，你唔過千萬係唔收得㗎嘛。 係。 咁嗰啲年代唱片又賣得啊嘛，新人都隨時都金唱片，唔同而家啲紅星先未有金唱片。 唔係一萬都嗌到拍曬手掌，而家就 市道好啊，變咗市道好，變咗大家都好似好容易做嘢，因為有錢有 budget 有預算俾你去做嘢咯。 我就喺度講緊，哇！咁如果你嗰陣時候騎幾個歌手咁幾好，幾好收入嘅噃。 我好想知道咧，嗱，電影就話你一套戲咁樣去收啦，咁歌手就係佢點樣為 歌手嚇？好多時就會可能有時淨係做個唱片封套啦。咁有啲歌手通常嗰陣時會叫我哋做3个月嘅，每次每個歌手做3个月，因為3个月打歌啊嘛，喺度出碟同埋打緊歌嘅時候，咁啊嗰3个月所有形象你要去照顧佢咯。咁通常做咗嗰3个月之後，個歌手又需要你幫手，其實不停每個月都請緊你咯。 係因為 有啲可能做3个月半年之後就去休息，未做嘢嘅時候就唔需要你咁樣咯。咁就歌手通常都係咁咯，好多時都係唱片公司揾咗你，咁佢哋會同歌手再計數㗎啦，咁有時就啲歌手自己會請我哋囉。 哦，係 啊， 當然啦，即係如果頭先咁講，即係相比學你話齋一個正常嘅打份工，可能個收入會比較高啲啦。咁嗱，有好嘅時間啦，咁梗係有唔好嘅時間啦。咁唔好嘅時間有冇擔心過 咧？其實我又好好彩啊，因為可能我做過嘢其實多啊，我嗱一路做住歌手，又一路又做住電影，咁變咗我做嘅工作範疇多啲，我唔係做死一樣，變咗可能容易去做嘢揾錢多啲嘅機會。 大啲咯，闊啲咯，係咯。我唔係話電影死我就即死咧，啲電影市道一跌就唔得啦。咁又唔係變咗我又從有做歌手啊嘛。咁我就做廣告咧，咁、做廣告其實又好好做嘅，因為廣告時間又短啦，同埋有好多預算俾你做嘢咯。 哦，廣告就幾時都 大公司嘅廣告， 廣告幾時都咁好揾嘅。咁但我又知道你又唔止幾份咁少嘅， 又做主持咧，咁我 係啊，又有主持啦，有時候過下鏡又拍嘢啦，係啦。咁 and 咧就即係我都知道你又有段時間又搞下啲 event 嘅嘢。 唔係有段時間係因為好多朋友就話：，你識咁多人，你又咁熟啲記者，咁熟傳媒，咁不如你幫人當做好似做公關咁嚇，搞幫人搞下啲 event、fashion show 或者搞下啲發布會啊嗰啲咁嘅嘢。咁變咗嗰啲又唔係我主要做嘅嘢嘅，有人叫我做咪做咯咁。 但你都唔少，我成日見你蘭桂坊，你企喺度嗰啲啲 event 都係你喎。 有好多朋友介紹朋友介紹朋友咁叫我做啫。咁通常咁，因為變咗有時我哋可能拍下膊頭，啲 artist 會收平啲啊，咁幫下手啊。 一定啦，你幫佢做咁多嘢。 有啲可能見到你會有信心啲，知你唔會亂嚟啊，或者要去做啲唔想做嘅嘢，咁變咗又易做啲咁咯。咁同埋我哋可能同傳媒朋友關係好啲，可能見報又會好啲咧。做完個發布會或者時裝表演之後咁。 OK， 咁嗱好啦，又調翻轉一樣嘢啦。你都知而家啲年青人啦，咁啊都好難入行。 係，其實我哋呢行好難入行嘅。 係咯，我就 冇人登報睇形象 設計。係啦，啱啱想問你，喂，有人想入行嘅時候，佢應該用咩嘅？即係用咩嘅渠道咧？ 全部都係朋友諗朋友㗎。我以前啲助手都係朋友介紹嚟啊，試下得唔得咁樣？全部我都係俾人無啦啦帶入行啫嘛。所以真係要係識人，係你個網絡咯，你做人嘅 connection 啊，你個社交網絡係好重要咯。 OK。 但係而家我知道有啲設計學校開始有開課程係做我哋依個形象設計嘅課程啊。因為我係幫佢哋講嗰啲 seminar， 即係我知而家有依啲課程俾人去讀㗎。咁讀完之後，起碼你有個基本咯。 係咯，即仲有個問題就即係我相信你以前嗰行可能係咪好多都係一定有時裝底先咧？ 因為其實有時裝有時裝設計底係易啲嘅。其實我哋唔係就係幫人行街買衫噶嘛，我哋嗰時係設計衫嘅。其實因為我哋唔係就係幫你買衫咁簡單嘅，因為嗰時好多唱片封套全部啲衫係做嘅。是畫圖去做的，因為我覺得做一個藝人做一個歌手你要帶領潮流的嘛，你做到成街啲女仔都穿個衫，你洗鬼你帶領潮流咩，個個一模一樣，你唔覺而家啲新人就係而家啲歌手全部同啲街人興咩咪穿咩囉。咁但以前我哋全部而家啲人穿咩我哋就唔穿啦，知道出年興咩就畫款做啦，咁去帶領 潮流。問題呢其實呢樣嘢。 咁係你以前啲歌手多啲錢做嘢，可能而家真係市道唔好，你唱片又搵唔到錢，佢哋靠邊度有收入嚟請我哋呢？變咗唔係就係識曬所有名牌嘅人，識行街就可以做形象設計㗎嘛。其實我哋要諗嘅嗰時做形象設計，我哋要聽曬佢啲歌，聽佢錄音，去唱啲咩歌，第一隻 plug， 第二隻 plug， 第三隻 plug 係咩歌，先諗下你做咩造型。變咗你嗰三個月裏面嘅造型要係好連貫性㗎，唔好話今日咁個 look， 聽日咁個 look， 嗰日咁個 look， 鬼記得你啊！你仲新人。 反而是最記得，即譬如阿 Leo 先頭所講的，就是最帶領潮流應該是妹姐那個年代咯，即是她的 look 是百變的。 嗱，以前你想想梅艷芳，我哋會很期待今日梅艷芳穿什麼衣服呢？今日陳百強會穿什麼衣服呢？而家你會咁期待，但係容祖兒今日會穿什麼衣服？楊千嬅會穿什麼衣服？冇依樣嘢嘅，而家佢哋都冇俾到依樣帶領潮流嚟。 會唔會亦都係個 sponsor 嘅問題啦？我唔識啊，呢個我真係估嘅啫，即係我有個問題。 喂，以前啲歌手個個啲衫都係自己俾錢整嘅喎。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而家嗰啲係咪因為佢哋有 sponsor 局要？ 係因為佢哋可能真係冇以前啲歌手咁容易揾到錢去使咁多錢去扮靚啊！以前化妝初頭著衫全部都係錢嚟㗎嘛，有可能係市道問題，因為你個科技而家互聯網咁先進，啲人真係唔買碟啦，你去 download 歌啦，咁你真係少咗賣碟個收入喎。以前真係喂個個一出，我賣五萬八萬隻碟㗎嘛，你咩？梅艷芳最高紀錄賣80萬一隻碟喎， 阿倫好似過百嘅， 張學友吻別係200幾萬隻喎，咁而家邊有人賣到咁嘅數量？你邊度揾錢呢？ 咁同埋坦白講，我自己本地嘅節目咧，我而家已經越嚟越少睇。自從我即係一段時間翻到國內嘅時候咧，更加你都知啦，夜晚冇嘢好睇噶嘛。咁啊，一係就睇國內嘅綜藝節目啦。咁啊，一係咧就係睇台灣嗰啲啦。我睇而家嘅節目嚟講，我會有個比較，係好近啦，開始係好近。如果早幾年我都覺得台灣都係比較係優先少少。 而家你睇下國內嗰啲劇製作幾認真， 好犀利，好犀利。 你點拍得住佢？佢個市場大到咁樣，同埋國內而家自己都捧咗好多明星出嚟，都唔需要你啲港星啦，已經港星都唔值錢嘅， 咁所以調翻轉，你想國內做嗰個機會多唔多咧？ 都多啊，我成日都有翻國內做嘢，我其實。 喺90年代尾已經開始翻國內做一啲電視劇嘅造型咯。因為嗰啲年代佢仲覺得你啲香港 designer 比較興向，咁然之後佢覺得你始終接觸嘅世界唔同，同埋有時代感啲，咁就好多時會上去做啲電視劇咯。咁又而家都有，今年二月都有喺大陸做咗部大陸電影嘅《服裝之道》啊咁咯。其實都好多機會上國內做嘢嘅， 即佢哋你想佢覺得，譬如你都唔係你一個噶嘛，可能仲有其他嘅幫手啊，或者佢有啲可能 assist 你啊，又有。 因為國內嘅電影分工比香港分工重細啊，佢哋嘅人重多啊。譬如香港，譬如我開工，我會我自己有個助手，跟住會有個服裝阿姐，咁都差唔多噶啦，就頭髮裝咁已經係我哋個美扮靚部門噶啦。但係國內係我啦，我有個助手啦，我有個服裝管理架頭，佢又有助手，佢再有幾個助手添，再加一個創衫執衫嗰啲阿姐，有兩三個人，係好多人嘅個部門嗰度，變咗佢哋分工係細。 即係其實你是一個總監咯， 係啦，佢哋分工重細，跟現場嘅就有一個跟現場，跟後邊化妝整頭嗰度有一個又唔同人，佢哋分工細得好緊要。 咁但係你睇到佢哋啲質素，其實而家譬如相比香港嘅，你而家你因為兩邊都有做啊，喺個比較上，你會覺得佢哋上邊嗰個而家嘅質素係攀唔攀得到香港個水平，或者已經超越咗？ 喺製作上，佢哋已經係。真係超越香港㗎喇，不過喺品味上呢就未超越到嘅，所以我哋仲有得做就唔解啦。 OK， 明白晒。咁仲有一個就係台灣啦，我哋喺呢節裏面我哋去探討下呢啲，因為我好有興趣，因為我即係幾個地方我都有去睇啦。咁我又覺得台灣因為可能係美國嘅問題，即係早年嘅美國問題，我又覺得以前就比較美式啲嘅，但係可能近呢幾年呢韓風啊或者日本就好勁之下呢，我又覺得佢哋好似譬如台灣啲偶像劇呢，佢哋出嚟啲嘢呢又有一個唔同嘅character。咁譬如台灣嗰啲你又有啲咩？ 台灣我去台灣做嘢就少囉，台灣少好多，反而係國內就多啲囉。但係台灣我覺得，我唔知點解啦，我覺得台灣好多時都仲係土土地啊，我覺得佢哋，你唔覺得台灣藝人都好土咩？冇乜時代感咩？喺衣着方面打扮到， 我覺得佢哋好追咗去韓風嗰邊囉，同埋冇佢哋自己嘅 style。 係咯， 我記得 自己嘅特色啊，我覺得。 我點解笑呢？我記得咧，我就睇到你有啲節目咧，咁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啦。你啲節目都係會將一啲明星啊嗰啲著咗衫啊嗰啲，咪俾你去 係要品評 啊。係啊，品評下嗰啲咧，即係有一個咧，就喺台灣其實都有一個好偶像級噶啦，嗰個叫楊丞琳。但我見到楊丞琳咧，就好似比你打得最勁嗰個。 佢真係未好過著衫，你湊個陳妍希咧，唔靚到不得了。我都明點解咁多人女神喎。 因為有時我都會睇啲八卦雜誌咧。咁可能有啲雜誌咧會揾你又喺裏面寫啦，我見你好多時都有寫下。我見鑊楊丞琳咧係一定上榜嘅咯，即係比你 好過， 比你大把大把。 講楊丞琳啊，蔡依林都未好過啦，著衫。佢有邊次好睇過個著衫？唔係抄麥當娜，抄依、這個。 咁唔係 其實有啲咩建議呢？即係有啲咩好嘅建議俾佢哋？ 其實要配合自己嘅氣質同埋你個外形係適合啲乜嘢？等於楊丞琳個樣子，你唔會著到前衛衫嘅喎，佢唔係嗰啲前衛嘅樣嚟㗎嘛， 應該係清純。 係咯，佢清純係咪大方啲會啱佢多啲咧？即係你要配合自己嘅外形，唔係興乜你就要著乜㗎嘛？有幾多個王妃你抌咩上去都得先得㗎？有幾多個梅艷芳咧？ 有啲咩意見俾佢？我坦白講，我 要揾啲適合自己外形嘅衫同埋自己嘅身形嘅衫咯。係啊，即係真要啱自己，我覺得。 哦，咁啊，我覺得即係唔知啊，但我有時睇佢啲綜藝嗰啲咧，即係嗰啲所謂嘅專家啦嚇，即係佢哋有啲星級嗰啲咩指導啊嗰啲，佢哋講嗰啲，我覺得佢哋嗰啲又有頭頭是道嘅品味，但係佢哋唔知點解做自己台灣裏面過來嗰啲 又 做唔 得 嘅喎，係 咯，佢哋都有形象史度跟㗎。 我真係好好笑，因為我每一次唔知點解係唔知佢哋有心定 無意。因為我覺得著衫係每個人都唔同㗎，冇話一個 formula， 你跟 formula 一、formula 二、formula 三就啱你，冇㗎。其實每個人都有你自己嘅特色，你自己嘅氣質，你嘅身形嘅優缺點。其實要找一些適合自己的嘢咯、 啊。我相信聽到有關的人士真係請你做一下，我覺得佢哋啲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有心整蠱嘅。我見到好多次都係楊丞琳嘅。 我其實有陣時候我見到有啲女仔或者有啲藝人，我覺得佢條件好好嘅。譬如我又靚女，身形又好，點解佢會著到咁差嘅咧？尤其是好多新人，啲新人咁細，其實佢乜都唔識噶嘛。咁點解你身邊啲經理人啊、助手啊、保姆啊，會容許佢著到咁樣咧？如果你哋幫唔到佢，就揾個專家去幫佢，其實我係戥佢哋陰功啊！你咁好條件可以靚嘅，點解冇靚到咧？要搞到咁核突咧？咁其實我係戥佢哋唔抵啫嘛！其實有陣時候我係愛之心擲之切， 有，我感受到嗱，呢節嘅時間差唔多，我翻嚟咧，我哋第二節咧，我哋講下香港嗰啲， 好啊！ Try, try, try.